请接受我对你的赞美，辛苦一周了。此时此刻呢，听者有份，这首歌就是为你响起的。每周五的第一首歌，我们都会送出这首歌。而今天呢，也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谷雨，说明呢，这个接下来的日子啊，天气的会越来越热，然后下雨的这个日子呢，也会越来越多了。希望大家不管天气如何，保持好心情。今天晚上要点歌的话呢，欢迎登录新浪韩立微博，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力。在这里呢，要特别把这首歌快速送给这位 Toby 杨印这位朋友，因为明天呢他就要考试了，祝福自己以及明天同样考试的朋友们，祝大家都能够考出好成绩。送出一首来自逃跑计划乐队演唱的《夜空中最亮的星》。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哦，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请指引我靠近你。的心是否知道曾与我同行的身影如今在哪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在意，是等太阳升起还是意外先来临？我宁愿所有痛苦都留在心里，也不愿忘记你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哦，夜空中照亮我前行。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和会流泪的眼睛，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哦，请照亮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 好了，这首歌送给你了，希望早点休息，明天以好的状态参加考试。下面这首歌呢，是一位心里面有点心事有点难过的卡其花生这位听友想送给奶奶的。奶奶生病了，她希望她能早日康复，

爱有完整的自己。天空下起雨的时候，我就会想你，更相信我是活在那些有你的回忆。我知道世界不会因为我想就下雨，可是我却不愿放过每一夜的相遇。眼睛比清醒更清晰，窗外应该飘着雨，此刻应该是黎明，因为听不到你轻轻呼吸的声音，只有潮湿的泪贴着脸颊和枕头。天空下起雨的时候，我就会想你，我想你怎么小心翼翼在我生命里，你不愿在我身边留下任何的痕迹，因为你说我应该有完整的自己。天空下起雨的时候，我就相信我是活在那些有你的回忆，知道世界不会因为我想就下雨，可是我却不愿放过每一夜的相遇。 今天是谷雨，中央气象台4月20号18点发布了蓝色的暴雨蓝色的预警。那预计呢，今天的20时到21时，河北东北部和中南部、山西东南部、北京南部、天津、河南北部等地呢都会有大雨，所以也希望各位都能够做好准备。明天呢也将会有一点小小的降温，在周末时光里呢要调整好自己的衣物。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让音乐把温暖带到你的耳畔。这首歌叫做你被写在我的歌里，今天呢是幸福的花花朋友要送给男友的，今天是他们在一起3周年，把这首歌送给你，要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你对我是最重要的，你的开心与不开心我都很在乎，当然开心最好。 我的路是一阵魔术，把所有的 往前去张望，往我内心占据。 盛放，我被写在你的眼睛里张扬。走过的路是一阵魔术，把所有的好的坏的变成我的心里的苦，就算不记得 之后，是不是脑海中会有四个字，有你真好。对啊，不管这个世界上别人对我有什么样的判断，我在外面经历了什么，但只要回到家里，在你面前，你总能够把我所有的疲惫，把我所有的不自信，都瞬间转换成爱的感觉。有你真好。 回家路上经过了学校，好像没有热闹，学过什么大多都忘了，却还记得你的微笑。关于爱情我们都想得太好，总是在伤害中才学会思考，喜欢我比谁都早。我们曾经说好，爱情多不可靠，所以我们不要变成情人好不好。我们曾经说好，如果真的遇到，爱上了谁都知道。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八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今天上映的影片。今年柏林电影节的开幕影片《犬之岛》今天上映，郑亚文和宋佳两人此次不仅担任了电影的中国区推广大使，还为片中的主角狗狗首领和豆蔻配音。在映前曝光的特辑当中，朱亚文用他扎实的声音表演功力再次深度还原了影片当中首领这个角色，演绎了首领桀骜不驯用渴望被人类爱的心理。宋佳也从细节抓住了角色清高自傲的性格特点，为我们塑造了影片当中神秘优雅的狗中女神豆蔻。犬之岛创造了一个奇妙的狗狗世界，影片讲述20年后的未来城中，12岁的小男孩阿塔里为寻找爱犬只身一人闯入垃圾岛，和狗狗们上演了一段温情又有趣的故事。电影《龙在哪里》讲述一条龙失踪之后11生肖去寻找它的故事，和《大圣归来》一样，本片也采用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合家欢动画相结合的模式，还请来了章子怡、王力宏、梁静茹和光良等人为剧中的角色配音。电影《米花之味》聚焦留守儿童，风格空灵清新，幽默生动，可看性非常强，而且有趣的故事背后还有导演对传统和现代等话题的思考。电影《黄金花》今天上映，儿子患病，丈夫出轨，面对生活的种种暴击，女性应该如何面对呢？这部励志温情小品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红星美凯龙西四环商场燃战京城，4月5日至22日，购物立享95折，1元咖啡机、99元功能沙发大换购，飞利浦43寸电视、双立人锅具套装等5档好礼，买赠不限量，详询店内。 晚上9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钟，我都会在这里陪伴着各位。而今天呢，也是一周的最后一个晚上了。如果想点歌的话呢，不要再冷静了，要大大方方的告诉我，请登录新浪韩丽微博。下面这首歌来自王若琳，《有你的快乐》。

听到了吗？阴天快乐，晴天快乐不算什么，阴天快乐才真的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呢。好吧，继续我们爱的更久点。下面这首歌呢是听众找不到任何人像你对我那么好，唧唧歪歪朋友要听到的歌曲。他说我和我老公认识也是因为我的偶像田馥甄，所以我很想点播这首歌曲，他的名字叫爱了很久的朋友。听他的歌曲让我明白了很多道理，所以在这个周末的晚上要把这首歌送给在我生命中重要的人。 本来想着以后有了什么就够，到后来我只能够想象你们的以后，以为我像气球追逐风的自由，以后只能怀念释放我的那双手，可笑在爱到陷入模糊时候泪水能补救，可惜的伤疤结在心头，只能笑一笑问候，好在有情 时间，我们就可以看到一部电影，那这部电影呢也其中会有这首歌，来自黑笔田馥甄带来的爱了很久的朋友。时间呢我们到了晚上9:46，也要带出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了。最后这首歌呢超级的甜蜜，甜蜜就在于今天有听友求婚啦，而且呢背景音乐就是这首周杰伦的告白气球，点歌人太阳要送给今天刚刚成为他老婆的他，希望我们一直幸福。 是那班转了咖啡，我手一杯 找你的美，留下指引的嘴。花店玫瑰，你仔细说，谁告白气球，风吹都对。Yeah， 微笑在天上飞。 非常甜蜜的感觉，希望我能帮助更多位朋友在电波当中求婚或者记录这难忘的一天。这一周的爱的更久点都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下周一的晚上九点钟我会再次回到直播间，同时接下来呢是我和陈默带来的星期五晚上的男左女右，周末快乐。 做了咖啡，我说一杯，品尝你的美，留下唇印的嘴。别玫瑰，你仔细说，谁告白气球，风吹的对弈，微笑在天上飞。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礼物不需挑最贵，只要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感恩。